喜马拉雅出品，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。 大漠孤烟，漠北冰雪，江南烟雨。弟子园陪着洛明熙几乎走遍了大晋的国土。他们少时为帝家，入朝堂后为百姓。细数下来，两人虽尊临天下，却从未像现在这般去看过他们脚下的一方国土。前两个月，洛明熙还能和弟子园邀山赏月、品茶论琴。到最后半个月时，每日里他有一半时间都在昏迷，醒来的时候也只能虚弱地躺在马车上，通过车窗看窗外的风景。他醒着的时候，每一次睁眼身边都是弟子园，他昏迷的时候却没瞧见弟子园越来越暗淡的眼。直到有一天，他按住弟子园为他扶身片的手，虚弱却坚定地开口： 子源，放弃吧。 弟子源的手一顿，眼垂下，却没有出声。 天下这么大，找不到那位灵照师父，或许就是我的天命。 他在弟子源肩上拍了拍，就像小时候每一次弟子源受了委屈，安抚他的时候一样。洛明熙眼底有着坦然面对死亡的释怀。 我们回济南吧，我想再尝一尝你洛伯母做的桂花糕。 洛明熙如今的精神，即便是说这样简单的几句话，也会让他耗尽心力。他的手从弟子园肩上落下，在半空中被弟子园稳稳握住。他拽紧洛明熙的手，迎上他缓缓合上的眼，低声答应了他： 好，明熙，我带你回济南。 这一日后，洛明熙便一直昏迷着，极少有醒来的时候。弟子园沉默地守在他身边，给他念一些杂书古籍。没人知道昏迷的洛明熙听不听得见，但弟子园日夜守在他身旁，片刻也不敢离去。一路舟车劳顿，马车驶进地北城时，洛明熙竟然清醒过来。他看着巍峨的城墙，眼底露出怀念。这一日离静玄为他们许下的三月之期只剩一日。洛老将军夫妇和洛银辉早早便得了消息，在洛府大门口翘首以盼。见马车抵达，洛明熙才露了个脸，洛银辉就已经沉不住气，跑到车辕边握住了他的手。 大哥， 洛银辉才唤一声，大颗的泪珠就聚集在眼眶里要掉下来。洛明熙在他头上拍了拍，笑道： 都是大姑娘了，还跟个小丫头一样。 他就着洛银辉的手下了马车，走到洛府门前，对着酒后的父母拜下： 见过父亲母亲。 洛老夫人一把扶起他，红了眼眶，嘴唇抖了抖，说不出话来。弟子园跟着洛明熙从马车上下来，沉默地立在一旁。他看着洛家老小悲切的模样，愧疚地不知该说什么。为了帝家，洛明熙离家入京一走六载，洛家一门对帝家忠心耿耿，却因为帝家落了个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光景。弟子园如何不愧对洛老将军和洛老夫人？ 回来就好。 见妻女这般模样，洛老将军哑着声开了口，他朝弟子园弯腰行礼： 老臣见过摄政王。 哎，老将军不可，子园受不起。 见他眼底满是愧疚，骆老将军敛了眼底的哀意，朝一旁的骆明熙看去。 回来了就好，你娘给你做了一大桌子菜，进去吧。丫头，你骆伯母一清早起来给你蒸了你最爱吃的桂花糕，一起进来吧。 是，父亲。 骆明熙点点头，看向弟子园。弟子园颔首走到他身旁，和他一起扶着骆老夫人进了骆府。阖家团圆的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，好像只是一眨眼的功夫，月亮就升上了地北城。骆明熙晌午的时候便有些昏昏沉沉了，骆老夫人看得悲切，眼泪止不住地流，被骆老将军搀扶着回了后院。骆英辉一直守在骆明熙身旁，握着他的手叽叽喳喳地说着话，生怕他兄长闭上了眼就不再醒来。弟子元守在骆明熙身旁发呆，一只手始终探着他的脉门。骆明熙不知什么时候睁开了眼，唤了一声弟子元。 子元。 弟子元见他脸色突然恢复了红润，脉门处探着却比之前更虚弱，陡然明白了什么。骆明熙回光返照，大限将至。他深深吸了口气，不让自己的情绪显露出来，把耳朵凑近了骆明熙嘴边。 明熙，我在。 还记得帝家老宅后的那片长丝花海吗？ 记得。 你喜欢长丝花，帝伯母花了好长时间才栽了那一片出来。你小时候我总是带着你和金岩在那里玩。 我记得。 咱们再去看看长丝花。 骆明熙还没说完，眼就缓缓合上，手失了力气朝地上落去。弟子元一把握住他的手，眼底的悲意再也忍不住。 好，我带你去。明熙，你坚持住，我带你去看长丝花。 他把骆明熙背在背上，什么都顾不得交代，凌空而起朝地府而去。骆英辉见骆明熙虚弱成这样，担心地起身要追，却被一直远远守在骆明熙身旁的心雨拦住 了。大哥，二小姐，让公子去吧，能在小姐身边走，是公子唯一的念想了。 骆英辉听懂了心雨话里的深意，少女的眼猛地睁大，怔怔地看着骆明熙和弟子元消失的方向，像是明白了什么一般，蹲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。帝家旧宅自17年前那一场屠杀后就再也没有人住过了，这么多年空寂代替了繁华，岁月洗净了荣耀，年年岁岁的荒芜下，只有地府后院那一片长丝花海始终盛开着。 明熙，你看娘亲栽的长丝花他们都还在呢，跟咱们小时候的一模一样。 弟子元坐在帝家后院的长廊下，骆明熙坐在他身旁，脸上还是在骆府时那红润的样子。他看着眼前的长丝花海，嘴角微微扬起。 是啊，还是咱们小时候的样子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一点都没变的。子元。 嗯。 洛明熙从腰上解下那方玉佩，放在了弟子元手里。 这是当年老侯爷送给我的，我一直带在身边，我把你和银辉一样当妹妹疼。我没什么念想留给你，这方玉佩你拿着，以后要是想我了就拿出来看看。 明熙， 弟子元声音哽咽，说不出话来。洛明熙替他收拢握着玉佩的手，一点点朝他肩上靠去。他抬头望向长丝花海的方向，缓缓闭上了眼。 长丝花海真好看，要是我们能一直在这里长大该有多好。 洛明熙的声音一点点低下去，直至终不可闻。弟子元握着他的手一直没有松开，他们手心交握的地方放着那块帝永宁25年前交到洛明熙手中的龙凤玉佩。 洛家小子，以后子元就交给你了，你可要好好保护他，记住了吗？ 晋安侯帝永宁不知道，他的一句无心之言，晋南洛家的那个少年记了25年。 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